Music in Town， 城市中的音乐。北京、上海、广州、香港、台北、吉隆坡、新加坡，秀出各大流行音乐重镇潮流指标，甄选全华语地区新鲜音乐招牌，全球华语歌曲排行榜，一榜听天下，一榜听天下。全球华语歌曲排行榜。 上午的10:01，24秒，这里是刚刚开始直播的两个小时全球华语歌曲排行榜。你好，我是小东。本节目也在北京广播电视台的官方客户端听听 FM 同步播出，好听的听，爱听的听，欢迎大家通过听听 FM 跟我们一同来互动。今天我们的节目呢，会着重跟大家来分享第1100期榜单的榜上排名情况。首先，我们透过公告牌，请大家一同来了解一下。 全球华语歌曲排行榜本周榜上歌曲 第15位，于丁密《蜂蜜人生》。14位，陈奕迅《不期而遇的夏天》。 来时如夏，日去也匆匆，片刻错觉会是暖冬。 13位，李荣浩《山川》。 山川之大， 12位，赵让《Lullaby Dream》。11位，吉克隽逸《尽兴》。10位，梁静茹《今天半永久》。 我会收下你的烟花，留下我的盔甲。 9位，孙楠。给所有朋友们的歌。 我终于写了这首歌献给你。 18位，容祖儿李斯丹妮 So Fresh。 17位，张杰你值得更好的。 什么他没爱你的资格，什么不愿你委屈配合。 16位，满舒克吸引力。 摆脱不了的是你的磁场，你的魅力释放我的世界震荡。 15位，张学友李信妮日出时让街灯安睡。 夜高阳阴过喜阴过。 14位，房东的猫今天是星期几。 有啊有啊，水果安静耳朵。 13位，逃跑计划梦中的你。12位，张杰像真的一样。 你最擅长模仿像真的一样。 本周冠军曲目王菲如愿。 而我将爱你所爱的人间，愿你所愿的笑颜。 全球华语歌曲排行榜，一榜统天下。我们的全球榜正式突破了1100期，而本期榜单的上榜新歌数量呢也是骤降，只有3首新歌上榜，一首离榜。首先我们要听到的是上周第4名，本周再降一位来自于丁密的这首《蜂蜜人生》。 这里天气在下雨，你那里晴空万里，镜中的你有点怪气。哎呀呀呀呀，我俩的存在主义也有脾气。 全新专辑《池塘怪谈》当中的主打单曲《蜂蜜人参》，苦甜交织的双重大补，是清风和嘉凯两年前在法国旅行时的创作，带着万花筒一样的童趣感觉。唯一的遗憾呢，可能就是本周的成绩了，位列第十五。我们向上一位啊，陈奕迅演唱的电影同名主题曲《不期而遇的夏天》上榜三周，经历了三级跳，从空降亚军到上周的第十一，本周呢则是下降到了第十四。 我想跟你再待一回，踉跄好几回，没有谁也并没有同类，烟灰水尽笑又生畏，淡落人风吹，是偶遇那唯一的机会。来时如夏日，去也匆匆，片刻错觉会是暖冬。遇上你让我终于觉得我自由光荣。来时如夏日，聚散匆匆，仿佛悄悄长路，匆匆的一梦，不忍惊动。我想跟你再待一必会再会，当一切全都摇摇欲坠，烟灰是今宵又深味，淡落人风吹，成长时别再公开掉泪。来时如夏日，去也匆匆，忘了寒冬步步追踪，忧伤不沉重，只隐隐作痛，夕阳般猩红。来时如夏日，聚散匆匆，仿佛悄悄长路，匆匆的一梦，狭路相逢。来时如夏日，去也匆匆，片刻错觉会是暖冬。当遇上你让我终于觉得我自由光荣。来时如夏日，聚散匆匆，仿佛悄悄长路，匆匆的一梦，风吹街，为何伤口？ 下不恒的那段秘密之一，像山脚下一颗石头，渺小的像没有山川之大。何处是我家？轻狂容不下我高枕，山地的你。悠长的夜宵在疯癫在街尾和巷口，花楼无所依，下不恒的那段秘密之一，像山脚下一颗石头，笑得像没有山川之大。何处是我家？轻狂容不下我高枕，山川之花遥望无限里，却收了不起我和你。山地的你，轻狂容不下我高枕，山川之花遥望无限里，却收了不起我和你。山川怒了，难怎么难，不寻情花老去都随你。我人间那般开过山的道，刺进太多人的身体，人们啊，只不过是公主山地的你。 华语歌曲排行榜同样是曾经取得高榜位，目前连续下降到榜单的末段。这首歌呢，首周是以空降季军的成绩上榜，之后上上下下，目前呢上榜四周位列第十三。李荣浩的《山川》，将自己的 emo 的情绪赋予了广阔山川之中。本周榜单的第一首上榜新歌出现在第十二名，这是从 Rise 单飞发展的赵让的个人单曲，叫做 Lullaby Dream。 这是他第一次尝试作曲，带来了如梦如幻清爽甜美的梦境。 Animal 怎么天空都是 blue and white Butterfly 化妆中跟我 say hi， 整个世界五彩斑斓不再黑白，或许是因为感应到了你的存在。 So sweet 每一刻不需要 candy， 我的眼睛因为你变更美丽。 You're my whole world 不可复制的风景，究竟眼眸中那颗最闪的星星。 Ooh, Only you, that's true， 只有你让我朝思暮想 like a fool。 麻木的心脏 got a shoe， 没有你的每个夜晚我都翻来覆去的哭泣。 Yeah, I'm not cool， 没有你的日子里 I don't know how to do， 别的笑我依然不理 Baby boo。 Why? Because you're my fear。 别再那发呆，不要在意 是 DJ 要你电影。You can tell me everything, even your secret. 不管做什么决定，我都无条件 believe it. Don't you worry, 未来我们的意义，我对你的爱就像金鱼坠入到深海里。没有办法，我只能说爱你。Somebody to tell me, 我已经是你。Tell me 怎么说，怎么做 ，girl。就算我只是你的一个玩偶，全心全意陪你到尽头。做你的傻瓜 ，try to be a fool。还记得那些年一起看电影，还记得回家路上吃冰淇淋，还记得你项链在我照片里，我把这些回忆都刻在了桌椅。 别再发呆，不要在意。Talking to the night, 玫瑰又盛开，不用太奇怪，对我的依赖 ，Always by my side, lullaby of mine. La la la la la la, la la la la la la, la la la la la la, lullaby of mine. La la la la la. I'm on my way， 华丽翻墙，尽情看我搬得到，搬得到，走路带着我。I'm on my way， 当然只有我最懂我，麻烦你看好我，做清醒的自我。学不会对凭空所来的钻石有所谓，在套路深的猎人自行劝退。当个聪明的女人，你会选择乖乖被牵着走，还是爱不释手？哦那那那，我千杯不醉，自说自话，自己万岁。别插手我的搭配，别给我指路前推，别对我天花乱坠。Yeah, I'm on my way。 全球华语歌曲排行榜，吉克隽逸的全新单曲《尽兴》，Future Bass 的潮流电音曲风呢，让这首歌成为了第1107榜单第一首，榜位上升的歌曲。尽管只小升了一名，上周是第12，本周是第11。好，接下来下面这首歌呢，则是遗憾成为了本周的蹦极歌。 这就是上周的空降冠军，而本周呢跌至了第十名。梁静茹今年的全新 EP《时光随想三日思》，那这首轻电子曲风的《今天半永久》。舒克吸引力。 摆脱不了的是你的磁场，你的魅力释放我的世界震荡。 第五位，张学友、李杏妮，日出时让街灯安睡。 一个人牵挂是牵挂。 第四位，房东的猫，今天是星期几。 有啊有啊，睡过安静耳朵里。 第三位，逃跑计划，梦中的你。 醒来又醉，我背对，连在外面

些幸福值得说一说。这岁月从来不错过，谁爱谁更多，付出才会有结果。我们唱着这首歌，懂得了生活，不再计较失去和收获。 孙楠的这首《给所有朋友们的歌》上榜三个星期，除了金榜首周第七之外呢，最近两周都是第九名。那大家对于这首歌呢，也是有着不同的评价。有人觉得说呢，歌词上会有一些所谓的套话，但也有很多人觉得这首歌呢是有足够的真诚，情真意切。好，让我们向上一位。那这首歌呢，在两周前以第六名的好成绩进榜，可在一个星期之后呢，直接连榜离榜，本周又重新回榜。这就是来自于容祖儿邀请李斯丹妮所来合作的这首英姿飒爽的对唱歌 So Fresh。 每天充满经验，最哪怕不是晴天，把不同位置兑现，就算有一点危险，有你在我身边，每一刻都是新鲜，呼吸都变微甜，清晰释放的还不够， 面在流淌，音乐它发着光， 想放松情操，聆听心跳呢喃， 像微形状跟你一样， 天微亮然似双掌，翅膀飞向月光，偷偷摘下远方放在我的床，别怕当心在慌，我的头在你肩膀，新鲜感新味都在， 每天充满经验，最哪怕不是晴天，把不同位置兑现，就算有一点危险，有你在我身边，每一刻都是新鲜，呼吸都变微甜， My love is so fresh。 我预习想要穿着云朵背包旅行，看着你应该身边风景，放进心里在一起，每一秒都 在乎旁人评判眼光，早已拥有小厨房的独家秘方，不再需要他们所谓欣赏， 我只要快乐至上， 自由的主题方式我来定义，要什么目的，遇见都是注定， 曾经也对未来感觉过迷惘，是你让我找到了我， 找到了我， 我明天将抵达任何地方，抬头会看到星光闪烁， Keep it all the way， 凭着颗心为你跳， 一直品尝这滋味， 快抱紧我，你会知道时间太多， 我 也不要再错过，明明你照样的我，再对你轻声地说， Make it right。 Hey Joey， Let's bring the big bag， 每天充满经验，在哪怕不是晴天，把 对视， 就算有一点微 塞满了谅解，深情慰藉。说他的心在淌血，语气哽咽，对不起得妥协，忍痛向你道别。而你却无从了解这种体贴，但他的心坚如铁，很难跨越应该恨的感觉。他应向你索取感谢，如何完结一切？什么他没爱你的资格，什么不愿你委屈配合，规则是你无权选择，什么你值得更好的，怎么他不为你编织的，奈何他倒也是智者，真的你值得更快乐。仁慈他不会疏解，痛和幻灭让你还指望重写，爱与喜悦幻想还能衔接，每个他还爱你细节如何坚决锻炼。什么他没爱你的资格，什么不愿你委屈配合，规则是你无权选择，什么你值得更好的， 歌曲排行榜张杰新专辑的值得更好的第一首亮相单曲你值得更好的上榜时间呢成功增加到了两位数，十周榜龄成为了恒星歌。这首歌不仅比下了众多同期上榜的歌曲，同时把这个他自己同一张专辑当中的第二波第三波第四波的主打歌都比下去了，像看哪看最用过心的等等歌曲呢都已经离榜了，只有你值得更好的不仅仍然在榜，并且成功的还反弹了三位，本周是排在第七。满舒克的新专辑 Stardust 星辰的亮相主打单曲吸引力本周成绩不变，依然是排在第六位。如果你喜欢这样有些复古感觉的轻巧律动，满舒克的这张专辑是一个不错的选择。 Yes, yes. Let me in, let me in. 是我的 vibe， 注定我是你的爱。三分钟的热度不适合我，但我不想等待。I don't wanna live your life， should be by your side。伤心的回忆都留给他们，皱起眉头去猜。我陷入你用眉毛不经意不好的局，我不是傻，是因为我乐意。你是我的能量，我即刻的摄取。这一次我打算自己疯狂的彻底，就因为要打破魔兽的界限。你就是我的自律无法抗拒的甜点。我现在加速狂奔，心飞快到达边缘。我只想和你锁定不领取他的眷恋，因为是你的喜悦。是你的磁场，你的魅力释放我的世界震荡。我已经为你痴迷疯狂，像彗星的碰撞，你展露着锋芒，颠覆我保守的判断。不再完成了多半开始泛滥，不需要多余的赞叹，你让人贪婪，让时光翻转，幻变成灿烂，越了难关。我知道我们彼此已开始有心灵感应，吸引力的法则，他们把我唤醒，无非是你之力帮我领地，可占领我的情绪，我反映我的定力和专心的为你精打细算，没有人能够把你替换，甚至不及你的一半，是你的吸引力把我击穿。Can't wait。So for you， 相信你的吸引力。Can't wait， sing for you， 为你唱的旋律，因为你沉迷。注定你是我的 vibe， 注定我是你的爱。三分钟的热度不适合我，但我不想等待。I don't wanna live your life， should be my side。伤心的回忆都留给他们，皱起眉头去猜。 梁静茹，今天半永久。 我会收下你的烟花，留下我的盔甲。 第九位，孙楠，给所有朋友们的歌。 我终于写了这首歌，献给你和我。 第八位，容祖儿，李斯丹妮 ，So Fresh。第七位，张杰，你值得更好的。 什么他没爱你的资格，什么不愿你委屈配合。 第六位，满舒克，吸引力。 摆脱不了的是你的磁场，你的魅力释放我的世界震荡。 第五位，张学友，李信妮，日出时让街灯安睡。 夜高烟阴过喜阴过。 第四位，房东的猫，今天是星期几。第三位，逃跑计划，梦中的你。第二位，张杰，像真的一样。 你最擅长模仿，像真的一样。 本周冠军曲目，王菲，如愿。 而我将爱你所爱的人间，愿你所愿的笑颜。 全球华语歌曲排行榜，一榜统天下。 接下来您将听到的是全球华语歌曲排行榜。 FM 九七四，北京音乐广播。 以下是广告时间。 2021年底，北广购物双十二来了，全场商品八八折，实惠的商品，优惠的价格，尽在12月1号至12月12号，来北广购物订购吧，全场商品八八折，同时任意订购2件以上商品更享受85折优惠，订购电话 400-015-51-51 400-015-51-51，关注北广购物的微信公众号也有惊喜哦。北广购物双十二超多福利等你来抢。 经常听众都称赞北广购物好啊，安全放心，实惠多，品质没得挑，电台搭建好平台，开开匣子就听到，商品质量严格把关，信誉是第一条，货到付款送上家门，生活离不了啊！400-015-51啊！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准时收听我们的北广生活时间。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北京广播电视台正在为您直播的北广购物的双十二这个特别节目。我是李红。 大家好，我是小云。 哎，双十二呢，我们的这段时间呢，我们一定要给大家有这个福利的商品奉上。说起福利商品，海参一定是离不了的，而且呢，经常是有老听众就是憋着，就是这个等这个下半年。这个时候呢，我一定要凑这个好价格，有大力度优惠的时候我再买 薅羊毛， 让呢平常的时候呢我能够省一点钱嘛。 是， 所以说呢，今天就给大家这么一个机会，哎，双十二呢，我们好价的海参，咱们给大家提供上来了，叫什么呢？深海礁的冷蒸辽刺参，这也是我们卖的非常好的一款商品。为什么呢？因为它是冷蒸的，它和平常的这个其他的海参还有一点不一样，而且今天我们给大家的组合和价格还是非常非常实惠的。咱们先别卖关子，先别介绍了，先给咱们的老听众说一下这个组合价格，大家先打着电话好吧。 没错， 今天呢我们给大家带来这个深海礁的冷蒸的即食辽刺参，每根全是独立包装，每根全是化开了以后就直接能吃的啊。一共是多少呢？一共是1200克啊，等于说呢是30克左右的，一共是40头，这是主品。我们还有赠品是600克左右啊，30克的，左右的这个海参，一共是20头，等于加起来一共是60头的海参。 对， 一共是小4斤的这么一个海参，而且它的这个含水量是非常非常低的，固形物大于等于这个70%以上。在市面上它的实体店的售价是5980，以往的北广生活时间的售价是999，但是今天是双十二，今天是北广的必抢价。 没错啊，999就已经真的是很低的价格了啊。但是今天的必抢价，您猜猜能给您降多少？今天不一样，直降120元，879元，您就能带走， 而且下2单更便宜。 没错，2单的话，每单按849给您算，不到850块钱。哇，这小4斤的海参， 对， 就能拿回家了。 哎，赶快拨打我们的电话400-015-5151，400-015-5151。我给大家这么算了一个账，每根海参呢是合这个10来块钱，10来块钱您就能吃到正经的这个冷蒸的正经的这样一个辽刺参。同时呢，今天我们给大家介绍的这个海参啊，1单是879，等于说减120块钱。这120块钱平常我们用这个积分啊，或者说降一个什么95折啊什么的，都赶不上今天这个价。要不说双十二他买东西优惠呢，而且2单更便宜。 没错，2单的话，每单按849给您算， 849相当于什么呢？打了185折，直接降了150块钱。这150块钱，您平常在北广生活时间这个平台上又能订单其他的东西了，所以说今天这个价格和组合还是非常有力度的。 没错， 另外呢，今天我们给这个老听众说完了我们的优惠以后，还得给我们的新听众介绍介绍，为什么这个海参好啊？首先，它是冷蒸的。 没错，冷蒸啊，这什么意思呢？不是说这个上来跟急冻啊，是不一样的。咱们现在有一个特别火的说法，如果说您经常吃牛排，可能您会听过或者吃过一种 烹饪方法叫低温熟成。 嗯、 啊、 低温的。 对，这个低温啊不是冰箱里那么低的那个低温，想把食物做熟或者做到一个人可以接受能吃的一个程度呢，经常有70度低温熟成，这个就相对低温、啊、 嗯，哎，因为它是保持了这个食物的本身的味道还有本身的营养结构、 嗯、没错， 所以说它营养呢更加的丰富更加的原始。那么今天呢我们这个海参就是低温熟化的， 没错、 啊、冷蒸的，它能保留海参的这个原有的营养结构、 嗯、 第一吃起来味道特别好 Q 弹爽滑，第二个呢是它的这个营养结构没有被破坏，所以说真正的好的海参还得吃冷蒸的。另外我们今天这个海参呢还是正经的辽刺参，产地是大连地区，还有一个是新鲜的批次捕捞的这么一个秋参、 嗯、 鲜味十足，营养非常丰富，您拿到手的是一张提货券啊，不显山不露水啊，比如说您自己在家自己用的时候啊，赶上这双十二呢我们的特别价格，我先来两单，这样呢优惠力度大，咱们省一点钱，同时呢比如说我这一单吃完了以后，这60根吃完了以后， 嗯， 我再提的时候还给您发新鲜批次的、哎、不占您冰箱的地儿，而且呢送的全是新鲜批次的这么一个正经的辽刺参。所以说呢今天抢购咱们其实就是省钱，那么您何尝不今天赶在双十二的这么一个日子里边啊，省一点钱，每单省150块钱， 是 来两单呢、 哎、 送礼也行自用也行，这个时候就囤货的好时候。 没错、嗯、啊，所以说啊咱们今天如果您买到真的是赚到， 对， 千万别觉得这句话俗、啊、 嗯， 哎，深海钓冷蒸辽刺参啊、嗯、主品加赠品一共60头啊，每头30克左右，其实就是1200克再加上600克啊，一共是60头这么一个海参的量。平时啊大几千块钱北广售价给您打到过999，但今天双十二北广必抢价879元您就带走，而且如果您买两单或者两单以上的话，每单都是849元，更加便宜哈。哪怕您就买一单啊，879啊，60头海参，每头不到15块钱。 嗯， 您想想啊，如果说啊，您研究研究这怎么做，然后呢，来一个买点配菜，来个葱烧海参，再蒸碗米饭，这成本应该是一顿海参盖饭应该到不了20块钱。 对、 啊、您想想您在各大外卖平台上点个鱼香肉丝盖饭得多少钱。 对，咱们今天吃的是正经的这么一个辽刺参， 是， 而且呢这个个头还很适中，每只呢是30克左右，自己吃还是性价比非常非常高的。 没错， 而且今天呢我们向您保证的是这个辽刺参里边啊，首先它是纯净制作，不添加盐糖，不添加添加剂防腐剂、嗯、确保进口的东西第一安全，第二干净。还有一个是什么呢，今天咱们这个是正经的秋参辽刺参，所以呢您看肉质呢是非常的肥厚饱满，颜色也是这个黑褐色，褐色的这个天然的色体，不是加工过的，所以吃着比较放心。 嗯， 还有一个是今天呀我买的这个提货券啊，它上面印的是5980的这么一个价格，去送礼也挺有面子，它这个包装还挺精美的。 没错， 所以说呢节年假日也多了，海参您拿出去送礼也很实惠，自己吃也很实惠，更何况今天咱们的这个北广生活时间的双十二呢，我们的特别价格更加实惠。 是的啊，今天呢我们给您带来的是1800克啊，主品加赠品1800克，小四斤的深海窖冷蒸辽刺参60头左右啊。这60头海参，如果说您现在不打电话的话，连999这个价格都不用啊，879元您就能带走60头海参。 879和每根海参10来块钱， 对，不到15块啊。如果说您想多囤点的话，或者说自己来一单啊，送朋友一单的话，两单我们也给您准备好了，两单或者说两单以上，每单都按849给您算。所以说快来拨打我们的购物热线吧，400-015-5151，400-015-5151，北广购，放心购。 以上是广告时间。 FM 974，北京音乐广播。 FM 973。 Music in town， 城市中的音乐。北京、上海、广州、香港、台北、吉隆坡、新加坡，秀出各大流行音乐重镇潮流指标，甄选全华语地区新鲜音乐招牌。全球华语歌曲排行榜，一榜听天下，一榜听天下。全球华语歌曲排行榜。Trends in Town， 全新角度汇集华语流行指标，全球榜，城中潮流。 11:01，欢迎大家回到正在直播的全球华语歌曲排行榜的第三时段。你好，我是小东。在我们为大家揭晓全新的榜单过程当中呢，我们穿插另外一个视角来听华语音乐，来到我们的城中潮流 Trends in Town， 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 QQ 音乐的最新发行，带来 JJ 林俊杰的全新普通话单曲《一定会》，这是在裹着新的光之后所推出的新歌，在圣所系列巡演之后呢，回顾过往时光，看到人们在疫情之下的悲伤与坚强，林俊杰带来的这首歌定义为世界最渴望得到的肯定句，一定会。 上，你曾认识你，将全部忆记你，早抛弃太遗憾，想遥望穿你，直觉这刻你有太多可揭秘，这场游戏我只想学懂怎样识别你，是要抽离，定要转机？有两个你，一个我憎。 全球华语歌曲排行榜本周榜上歌曲 第15位，于丁密《蜂蜜人生》。第14位，陈奕迅《不期而遇的夏天》。 来时如夏日，去也匆匆，片刻错觉会是暖冬。 第13位，李荣浩《山川》。 山川之大， 第12位，赵让，《Lullaby Dream》。 Because you're my fit, I'm not fatigued, 不要在意外。 第11位，吉克隽逸，《尽兴》。 I'm on my way, 华丽翻唱，尽情看我办得到。 第10位，梁静茹，《今天半永久》。 我会收下你的烟花，留下我的盔甲。 第9位，孙楠，给所有朋友们的歌。 我终于写了这首歌，献给你。 第8位，容祖儿，李斯丹妮， So Fresh。 第7位，张杰，你值得更好的。 什么他没爱你的资格，什么不愿你委屈配合。 第6位，满舒克，吸引力。 摆脱不了的是你的磁场，你的魅力释放我的世界震荡。 第5位，张学友，李杏妮，日出时让街灯安睡。 一个人醒过是醒过。 第4位，房东的猫，今天是星期几。 有啊有啊，水管进耳朵里。 第3位， 逃跑计划，梦中的你。第二位，张杰，像真的一样。 你最擅长模仿，像真的一样。 本周冠军曲目，王菲，如愿。 而我将爱你所爱的人间，愿你所愿的笑颜。 全球华语歌曲排行榜，一榜统天下。 全球华语歌曲排行榜，接下来进入我们本期榜单的 Top 5。首先，我们要带来的是，在空降冠军上榜之后，最近两周，都是有着两个榜位的小幅下滑，从第一到第三，再到本周的第五。李欣妮、张学友所带来的这首《日出时》，让街灯安睡。马来西亚歌手李欣妮的新歌特别邀请了张学友来合唱《日出时让街灯安睡》，来鼓励那些在都市中 努力拼搏的每一个人。上周空降冠亚军的歌曲呢，都是有着今天的主题，冠军歌叫做《今天半永久》，那下滑到了第十，而上周的亚军歌则保持在榜单的前半程，这是来自于房东的猫带来的这首《今天是星期几》。 Oh, 然是你，从不问我是否爱你。 Oh baby， 城市在摇晃，我的渴望了如指掌，你在我空空的脑袋里面也无处躲藏。 Oh baby， 别在我脸前流泪，如果我能够做点什么为你， baby 你就说吧。 Anything， 1107的榜单的 Top 3呢，其中有两首都是空降上榜的新歌。刚刚我们听到的是空降季军逃跑计划的《梦中的你》，收录在他们今年的全新专辑《回到海洋》当中。下面我们要听到的是空降亚军张杰的《像真的一样》。之前我们说过，恒星哥呢，你值得更好的耗掉了同张专辑之后的上榜歌。那如今呢，又一首新一轮的上榜，新一轮的歌呢上榜了，而且是空降亚军的。强力姿态，像真的一样，和你值得更好的，到底谁会在榜上保持更旺盛的生命力呢？我们拭目以待。 你喜欢可能会幸福的预感，你期盼等暧昧过完能改写身份这一栏，你比算就算都与你无关，他心烦你跟着想要呐喊，恋人们的手说放就放，知己就没分手的情况啊，能在彼此身旁。你最擅长模仿像真的一样，是伪装或武装，拥有起来你藏，你多想躺一躺他肩膀。你最擅长模仿像真的坚强，孤独既漫长，背负着一个谎，他情长他怯场他离场，你都是漫长。边拐弯打听关于爱的答案，边感叹感情的艰难，却对感情避而不谈。另一半若像是太阳一般，哦哦，天一寒

是孩童啊，走在你的眼眸，你是明月清风，我是你照拂的梦，千句不见都一生与你相拥，而我将爱你所爱的人间，愿你所愿的笑靥，你的手我蹒跚在前，请带我去明天。如果说你曾苦过我的甜，我要化成你的缘，缘不完啊，缘又完啊，这像是每一天。 进入2021年10月份以来华语歌坛最好的歌曲之一，国庆档的电影《我和我的父辈》的主题曲王菲的《如愿》，这首歌呢也是在本周从第五名直接冲顶成功，成为了第1100期全球榜的冠军歌。接下来呢，我们再来分享一下本周的离榜歌曲。这首歌呢，一共呢只有两周的榜龄，却经历了在榜过程的上上下下。之前进榜一周离榜，上周回榜，本周再度离榜。香港男团 Mirror 的成员江涛的个人单曲，献给他去世的好朋友钟峰的这首歌，叫做《Dear My Friend》。 听到没有？庆幸当天你在球场邂逅，雨后哀愁，担当我后援到最后，从不讲报酬，单打独斗，世上只得你，未怀疑我荒谬，季节急变，夏至未完便入秋，走进平衡宇宙，怎接受明日已经分开走？ 人生将会独处一个什么的地方，孩子的岁月轻狂，多开世道疯狂，那小小堡垒建造这乌托邦，如果当天灰心不见你于身旁，谁肯听我任性宣泄，任我沮丧，最坏时光总是你会借我这对熟悉的肩膀，情绪可暖放，当孤独了，你乐观的脸亦长留背后，眼泪也干涸，但你自然是绿洲，给我能源持久，在孤岛里面燃亮最光的星斗。如果当初天空失去你的光芒，人生将会独处一个什么的地方，孩子的岁月轻狂，多开世道疯狂，你天空海阔我任意闯，跟你乱闯，你远走后现实中激斗，我没有你的援手，最难过总想起我们笑口，能待你更勇敢地向前走。如果今天天空只见你的天堂，容许给我待你心跳活得很健康，烦扰中抱着希望，抵消每滴失望，又一天相让我们走乌托邦，只风筝高飞，飞进记忆珍藏，回忆的你是最亲切，是最开朗，我再无妨，一阵笑我顺利化作漫天的星座，遥远的再看， 刚刚我们听到的是来自于香港方面的男团 Mirror 的成员江涛所带来的这首 Dear My Friend。 在本期榜单当中，李荣浩的打榜歌呢都没有太好的发挥，山川呢下滑到了榜尾的位置，而这首情歌主打我们好好的更是直接退出了竞争，上周以第四名的成绩上榜，本周离榜。 水速度要再慢，嘘寒过温暖，我们好好的，我们好好的，当初你给我第一个拥抱，你害羞着撒娇，我们好好的，偶尔是会有些小小纷争，你留的灯旁边饭盒上这样写着，我们好好的。出给彼此那一些承诺，完成的差不多，我们好好的，偶尔是会有些小小纷争，你留的灯旁边饭盒上这样写着，我们好好的，你留的灯饭盒上这样写着，我们好好的。 深爱不忍染裙摆，爱别出心裁，烟火被星辰青睐、转身才明白，心空了愉快，思念已星河翻涌深海，烟花也想要给星辰未来，只要你在，烟花 听华语歌曲排行榜，摩登兄弟刘宇宁为电视剧《你是我的荣耀》演唱的片尾曲《烟火星辰》首周以第15名的成绩上榜，上周前进两位，仍然是位列榜尾的位置，本周离榜。那下面这首呢，唱出在爱情当中卑微的讨好别人的角色，香港地区的演员和这歌手这个吕爵安的这首《小谐星》也是在上周新进上榜，首周是第7位，本周呢遗憾离榜。 做鞋声，将单恋剧情改写出喜剧场景，用我痛苦表情换你那好心情，留低这半条命，早知不可获胜，挤出喜感做鞋声，无力当你们送信的证应，有幸牵手的小丑都不失敬。谁及我的傻，就算不喜欢我都先收起我，还等什么，跟他怎可硬拼，只好专心做鞋声，将单恋剧情改写出喜剧场景，将喜感做鞋声，难像他女神怀内数星星，回头你开心小丑都不失敬，讲他永远成为谁都应，我要送你某某无法送的笑声，很清像我认清，无求明年人缘能加升，为求又有长途陪住你，不急于答应，请诸君做证，他精彩怎及鞋声，相厮守这事情，非一刻风采能全盘定胜，还未知那条情路和仙境，所以请准我留低，跟他一拼。 月亮失约了，坠落了星河，云朵却一直在等着。 我们失约了，说好永远呢，剩我在跟承诺拉扯。 I'm waiting for you， 我想见你， 你在哪里？ 那最近过得还好呀？ 我对不起 打扰到你。只是不小心又想 到的是本期榜单马来西亚方面的全球推荐，来自于费道尔和陈华在九月份推出的合唱单曲《月亮失约了》。接下来呢，我们要推荐给大家的是我们今天节目的最后一首歌，也是北京方面的全球推荐曲，中国榜方面的冠军，来自于 Eason 的他为动画剧集《英雄联盟之双城之战》所演唱的中文版的主题曲，叫做《孤勇者》。非常感谢大家收听，稍后小航会在这里陪伴大家，带给大家节奏驾到。我们明天上午10点再会。 都是勇敢的，你额头的伤口，你的不同，你犯的错，都不必隐藏，你破旧的玩偶，你的面具，你的自我。他们说要带着光驯服每一头怪兽，他们说要缝好你的伤，没有人爱小丑。为何孤独不可光荣，人只有不完美值得歌颂。谁说污泥满身的不算英雄？爱你孤身走暗巷，爱你不跪的模样，爱你对峙过绝望不肯哭一场，爱你破烂的衣裳却敢堵命运的枪，爱你和我那么像缺口都一样。骑马黑马，这褴褛的披风，战马刹那，你最卑微的梦，是那黑夜中的无言与怒吼。谁说站在光里的才算英雄？他们说要戒了你的狂，就像擦掉了污垢。他们说要顺台阶而上，而代价是低头。那就让我不可乘风，你一样骄傲着那种孤勇。